一个充满欢乐和血泪的话题，什么话题呢？高度近视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胡同怎么这么多近视眼？ 那你数啊？ 反正你看，咱们这个酒吧里你是，小柱是。 就把你家这个总共就仨人，小孩，那你这句话可以完全说除了我都是。 我也有一 点，你不是吗？ 有一点，有一点。 这个咱说啊，这个用眼的健康。 那我忽然发现，是不是这个近视是个传染性疾病啊？ 那倒不是，但是有一定的高度近视是遗传性疾病。 哦，在一定程度好像是确实有这个说法。 那胡同还有好多人都是近视啊，他说连医生的小棍棍指在哪里都不知道，小棍棍在哪儿也不知道。 你能告诉他要摘了镜子能看什么吗？ 你动的话能看出是一个东西。 他就说他有观感了，已经是这个近视的这个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出现率还是比较高的，有很多的原因。 嗯，有假性近视， 哎，有真性近视， 嗯， 有真假性近视，这个跟用眼的健康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对对， 而且现在不光是近视，还有散光，散光有的人严重的话呀， 哎呦，散光我知道，看东西重影叠加， 看月亮啊，七个月亮同时闪耀在星空里， 哎 呦， 跟北斗一样。 后羿就是散光太严重了， 可他还射些酒回来的， 那就是射的散弹，啪啪啪， 太阳被他射熄火了吗？ 你们说这个被射熄火了跟这个近视不挨着？ 就是散光，小猪那意思就是哪有那么多太阳，当然这是有一些传说的这个 神话 传说的意义在了啊，咱们就不细说了。关键是不戴眼镜啊，按小猪的话说整个世界都是马赛克， 马赛克都是一块一块的， 哎呀， 整个世界都是磨砂玻璃毛玻璃。 我跟你说， 哎，小花，这你不懂，毛玻璃跟这性质不一样，毛玻璃是从这边看不见，从那边还能看见。 毛玻璃不是一边毛毛的吗？ 对啊，但是 磨砂玻璃跟毛玻璃不是一个玻璃啊， 不是一个玻璃，毛玻璃，哎，毛玻璃从这头看不见，从那边能看，这叫毛玻璃。 那为什么叫毛玻璃啊？ 它一面有透光性，一面没有。 那为什么叫毛玻璃啊？只有磨砂摸起来毛毛茸茸的，那才叫毛玻璃。 小花，你这定义的概念，我跟你说，我说的是效果，你说是定义是两回事儿。 甭管怎么着， 小猪，你说谁是毛玻璃？ 这个， 反正怎么说呢？反正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全都戴十级美颜，看谁都美。 十级美颜戴成什么样？ 十级美颜就是你整个俩没有鼻子眼睛嘴，就是白白的皮肤， 发面饼儿了。 五米之外雌雄不分，十米之外人畜难辨，这个话老话了。 小花，这老话从哪年代流来的？ 就是打有近视眼那年，后羿那年嘛，散光那时候留下的。 五米之外雌雄不分，十米之外人畜难辨，你这至于不至于？ 真至于，真至于。 从高矮上我也能看出人畜来。 他这是这样，他就是高度近视，他就是眼睛结构产生问题，他看什么都是幻的。 哎，他是高度近视，你要记得。 对，就是你喝完高度酒之后，你看东西的状态就是高度近视那个状态，就是你的眼球已经让高度酒给泡过了。 哎呦， 哎， 而且呢，我跟你说，就是高度近视啊，他如果不戴眼镜，特别没有安全感。 对，戴眼镜，戴一块呢，就 好点。 那能好什么呀？ 有一个鼻子上东西，哎呀，有推的啊，往上能推，这就心里就稍微有点底。 那看不见死推也没用。 大耳朵听着清楚多了。 对啊，对， 我没听说高度近视戴着镜子块耳朵就能听清楚， 因为腿 心理作用。 哎，对，耳朵上有一腿一压，哎，听清楚了， 耳压就高了。 但是戴上片儿以后，那就更好了。 多新鲜！小花，你说这高度近视得多高度了？ 哎，高度近视是有一个限度， 好像是 五百以上吧？ 是吧？反正差不多这数。 你们连高度近视多少度都不知道。 现在小周还研发了一个新技术。 什么技术？ 你比如说啊，什么东西他不是看不见吗？好比吧，咱们排队到食堂的窗口买东西 啊， 买吃的，他看不见今天什么菜 啊， 拿手机啪拍了，拍完了以后拿过来，哎，拿手倒啊，夸夸夸放大，哦，青椒炒这个是什么呀？这 小孩 再拿一个， 哎呀， 换一手机，啊，这个倍数高。 你别看眼神不怎么样，手机趁的还挺多。 不用那么费事，要是真是有人排队，你跟前面那位打听， 老家 今儿吃什么？ 一窗口就卖一菜吗？ 不是 卖这么多人，你就这么着报菜名合适吗？ 那这窗口多少菜呀？ 不麻烦人呀，由于自己的这个眼睛问题，老麻烦人，天天的，啊，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 嘿，怎么训上人家了？ 互帮互助，这训有什么？ 等车呢，车来了，老得问这几路啊，麻烦，因为一排一个等车点，好几个路都在那儿。 什么叫一个等车点？那叫站台上 来了车也报号， 对， 报上他得到了才报啊。 对呀，啊，他得听啊，他报号才上啊。 57路， 对，他得报啊。 不是，因为这个人群他有时候顾悠顾悠， 同时进来6个车，一块儿说。 比如说咱仨一块儿说，一人说一逗号，同时说啊，预备起， 三三九六， 马上就到了。 你看吧，咱就听你到了，哎，到哪儿了？ 你这问也麻烦人，你就不如拿手机咔嚓拍过来一个放大。 哦，是这趟车， 看明白之后这车都走了。 对，看完照片一看，青椒炒也不是几路， 还得在后边追。等等，哎，我是上这趟车， 上不来等下趟吧。 你们不能因为这个设想，有一点点的周折就否定了这种方式啊？ 没否定这种方式，我是说这种方式太麻烦，完全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解决。你找一个你上同辆车的人，你抱着他一块走。 对，哎，这个拽我干嘛？我上五十九， 你跟他说我也上五十九。 谁问你了？ 问不问我也上五十九？ 这怎么那么多话？ 那人潮人海中， 有你有我呀。 哎呦喂， 他找人，找人就麻烦了。 对， 这你没法问旁边的人说，哎，我找王翠兰，别人准回去，我认识。 你可以喊他，而且王翠兰在吗？王翠兰在，这最简单的问题啊。 对对对， 哎，小花，小时候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你怎么都不会用了呢？ 对呀， 万一王翠兰晚来半个小时，你这半小时怎么过？ 一直喊， 没事，这还有音儿的。 他是认识不认识这人？ 认识， 认识。俩人约好的话，有一东西叫电话。 对对， 你到这给拨一电话，来到了吗？ 我说这个设想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说到这儿，我再最后给你们讲一件小周比较搞笑的事儿啊。 理论上无法说服我们该讲故事了。 那天啊，我们俩呀，我们去游泳去了。完了以后呢，他不是换衣服吗？ 嗯，扎 在 沙坑里边了。 戴着这个眼镜，你一脱衣，你容易把眼镜撸没了。 小花是真没有生活，他把这摘下镜子的时候，脱完又再戴上。 所以你就要先把眼镜取下来。 对啊。 但是呢，因为小周的这个高度近视，他脱完以后吧，他找不着他的眼镜了。他就摸了半天没摸着，算了，还是换衣服吧。换完衣服，一屁股啪正坐在他眼镜上。 小周啊，不是眼神不好，是记性不好。 那镜片扎屁股了吗？ 眼镜都做变形了， 镜片都没碎。 毛玻璃的镜片真好。 我没听说他毛玻璃做镜片。 哎，小花，这个小周是女的呀？ 最近不是有个事儿吗？也是关于高度近视的。 嗯。 那天小周还说呢，你说这事儿。这搁我的话，我也是胆战心惊啊。 什么事儿？ 有一个妈妈带着3岁的女儿逛商场挑衣服，孩子呢就坐在婴儿车里面了。哎，来了一位陌生的婆婆，三下五除二。 你这句话吧，不知道她干什么的，这来了个人三下五除二， 把婴儿车推走了。 我以为打一算子，三下五除二。 就是骑手非常利索啊，俩手一把这把，啪， 转 一转向， 腿一踹地，噌 就进电梯了。听到哭喊声，妈妈也不拾衣服了。三步并两步抢回孩子，马上报警。后来警察就说了呀，不能说婆婆没有责任，但是不能全怪她，因为这位婆婆呀是高度近视，她持有这个近视证。 哇， 小花，哎，我长这么大了我头回听说还有近视证。 那不是那个盲人证，但是是高度近视，不是说全盲。 吓我一跳， 我怕你没理解。 对，近视证我以为是哪翰林院给开的呢。 你刚才这么说我才理解不了呢。 他认错人了，认成了自己的外孙女。咱不说了吗？五米雌雄难辨。 而且这个小孩的小推车啊，差不多都那个样，也许是色儿差不多看对了，他就推走了。 对对对， 大意了。你忘了王大雷，你小时候不也让别人的妈妈给抱走过吗？ 那像他这样的，应该给这个小推车做一特殊的标记。 哎，嗯， 这个东西没法预估，你知道吧？ 对对， 就像把你抱走的时候，谁知道以为抱的是你，后来是冬瓜。 我跟冬瓜一点区别都没有了。 有点区别。 当然了，后来这陈婆婆也是直跟人道歉啊，真对不起，我呀不久之前刚做了白内障手术。 您跟那边说， 哦， 这边是这个家里人。 哎，你别动啊，你别动。 我没动。 不是，你动一下，你动一下。 到底怎么着呀？ 你在这儿呢。 好， 不是 捉迷藏了。 这位是青蛙变的，只能看见动的。 不是，他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吗？又是高度近视。 对， 什么叫青蛙变的呀？ 他 不尊重婆婆啊？ 对，你才是小蝌蚪呢。 哦，好啊，你鹰小柱，你说我啊？ 嘿，老太太眼睛往耳朵都给我逮的。 这事是个真事啊，确实发生在湖北。警方也表示，经过多方的取证，这个事件呢是患有高度近视的当事人认错外孙女引发的一场误会。所以呢，当时未做解释，匆匆离去。可是呢，我觉得呀，这个该拿出时间解释就得解释，否则的话，误会就会不断的扩大。 好尴尬呀！哎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车位婚车不让进，新娘走路嫁进门，真不知道这个小区的物业是怎么想的。咱们也听街坊们如何议论。大婚娶妻呀、啊！ 吓我一跳！我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大圣娶亲》， 这是大婚娶妻，就因为人家业主就是新郎官吧，没有买停车位，新娘子的车、接亲的车就不能开进去。 哦，就是说在酒店呢，他得租停车位。租完了之后呢，好像这个迎宾的车呀和这个客人的车停在这儿，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酒店，就是他们家，就是新郎他们家 啊，不让车进。 哎，新娘呢不是嫁过来了吗？ 这是新郎对新娘不满， 变着法的找那么一个借口， 哎，不让车进。 要说两口子都谈婚论嫁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不是？ 我看你特别会给他们，就是你特别会拆一对是一对。 要我说啊，就是这个物业可能就想啊，要包糖，来包烟，是不是新郎官没表示？ 哦，这就是故意的责难刁难。 就因为一包糖，一包烟， 哎，我跟你说，就有这样小心眼的人。 但是这个物业非常强硬啊，说是强制规定，没有车位的车一律不让进。你不是婚车吗？婚车也不例外。 哎。 哦，人家小区这是凡是没有买车位的车一律都不能进去。 那比如说咱们是看朋友看亲戚。 对呀、啊、我亲戚李道都来这儿了，没买车位 我不让进。 那你停的车你小区外头啊？ 啊、哦、小区外头、 哦、小区外 头。那好比说啊，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个住户失盗了，哎，警察工作人员呢，哎，要来侦查，警车横是不能买这小区的车位吧？ 有那个专门给警车留的车位。 但是婚车也不是天天来，人也不是天天结婚， 结婚可是一辈子就这么一件呢， 也是件重要的事情、 啊、对呀、 啊、你让新娘子然后从车里下来走进小区， 那这个我就觉得是他这个执法呀有点过于的死性了。 那好比说我再说的口冷一点，他们小区有一住户家走水了。 走水就是发大水了， 就是着火了。 哦， 消防车横蒙没买他们小区车位吧？ 哎，那得先跟上级领导请示， 临时租借一车位。 哎， 那到时候再说。 我觉得也这个双方面都有问题，可能这个业主呢也没事先跟这个物业打招呼。比如说， 但是哎， 我明天结婚，你看我这车能不能进来？ 我想谁也不会在人结婚大喜事儿上就拿这个事儿人添堵吧。 是啊，再说了，这婚车不就是把新娘子送进去，恨不能再把新娘子接出来吧？ 嗨， 再说他也不可能说这车进去完不走 吧？对啊，还得还呢。 这个也许这个领导啊没当过官，好不容易当过一回官呢，他就要过一回官瘾，就是证明我这我说了算 啊， 我这个铁面的无私。 那他就不想这个会不会被居民、朋友们把他骂化了吗？ 不想。 那他住那小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政策呢？ 但他没有小区。 哦，他住树上。 而且你可能当了面骂别人家的事儿吗？ 对， 比如你小柱走到这个你所谓的这个领导面前， 凭什么不能让王大磊的婚车进去？而王大磊当一回婚车的司机怎么不行了啊？ 这是替我 拉了别人的媳妇儿。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替我拔创的。 这人太没有人情味了，真的。 这种物业是不是就等着这个家属委员会？然后一投票一选举给他拿下了，他不就踏实了吗？ 对，我觉得这个物业制定一些规则啊，有些严格的有道理，可能有些像这样的严格就没有道理，有些严格就确实为了确保大家伙的安全，对吧？那这种的他事先如果打招呼又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哎，但是他有可能就是不让进。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就得一视同仁，就是是没在小区里买车位的车都不能进，快递也不能进，送餐也不能进。 哎，有这样 邮递员也不能进 啊？有这样的邮递员好像跟快递的性质不一样。 那不成，你化妆成邮递员的坏人怎么办？你化妆成邮递员开婚车进不小区怎么办？ 就是说你做的比他还绝，你比他更无情更冷酷更无理取闹。 对对对对，更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 哎， 现在呀、啊、有一批这样的人， 就是假装严格，假装自己好像是很爱规定办事儿。 结果呢？ 实际上呢？ 就实际上其实呢，这个不外乎人情。我记得前一阵说那个什么学校老师，这个学生申请回家奔丧去。 老师说了，你按你的这个是对，我按我这也对。 对，我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奔丧去，我就得不给你及格。 嗯、 但是呢，后来学校也批评这样的老师了。 嗯， 对。 你太无情了，太残酷了，太 无 理 取闹 了。 哎、我觉得需要他上级的领导呢，再给他一个强烈的认识。 对， 哎。让他上门口站着去， 让他呀不能进这小区。 就因为没买停车位，新娘子只能穿着婚纱，踩着高跟鞋，小区的地势还不平。哎，你说赶上个下暴雨的天就不让这车进，这新娘子穿着大白婚纱， 嘿， 走着泥地里。 这一会儿进入婚礼殿堂，这大灰婚纱。 对， 咱们小区一般都是平时刷卡进来，但是有什么熟人拿着东西，在咱们这儿物业都主动给开门。 对， 要谁结婚的话，门都是提前打开的呀。 对，提前站好几个人开始开门。 对，开门送熟。熟食， 怎么还要送熟食呢？ 就说这意思，就表示一下您沾沾喜气吧。您、 啊、 来这块糖，嗯，哎，糖不算熟食吧？ 有肘子味的糖吗？ 等着你开发。 猪蹄味的糖 没有？ 做半天都是油。 这位得缺嘴到什么份儿上了？ 当然了，我觉得不同人办事儿，它效果不一样。 嗯、 你要比如说王大磊去办这件事儿了，自己的洋洋嫁人， 还有我养了好几个洋洋似的， 不是自己的，就是自己跟洋洋结婚，得跟物业说吧。 对， 那王大磊肯定有空间呀、啊。 爸爸，我要结婚啦！ 等会儿，我爸爸在物业。 不是，你就叫好听的， 对呀、 啊，要想好先当小啊，是不是？ 没看那表情包，好多都是爸爸什么什么。 物业是为我们服务的。他怎么成爸爸 了？为了办成事儿，你睡觉你不择手段、 啊。你按你这话，这物业是为你服务的是吧？ 公仆啊， 推门进，儿子， 哎， 爸爸要结婚了。告诉你， 等会儿 打门， 那是个比喻。 大敞一门，你们两厢列立。 哎， 爸爸娶媳妇儿。嘿， 我这样得揍出来。 但是我想，王大磊一定会提前，比如说三年五载的，就跟那个 提前三年五载，这没日子结婚了。 我提前三五个月就得跟那个物业呢。看门的这位呢，拜把子。 对，您算我大哥了。哎， 我跟他拜把子， 十九啊、 他上面领导怎么办啊？ 拜把子。 他那天看门，他领导那叫县官不如县 官呢。 你 盯准了，让他那天看门。 你把值班表都看透了。 哎呦， 让他把值班表给你。 对。 然后呢，你呢，天天给他吃糖。 来块。 你点心水果。 没牙的老虎。 哎呦，结果呢，头你结婚，他住院了。哎呦，你还得提了点心看着去。我这都是木糖醇的，你可得赶紧好啊！我指你开门呢，爸爸儿子。 只能证明你太爱洋洋了。 我没看出来。 为了让洋洋少走这两步路， 我提前住酒店得了。 这个事儿传到咱们胡同上，大家都说了，切，这种物业公司留着过年吗？一会儿家委会给他选下去。 对，哎，有人跟我说一样，救护车怎么办？消防车怎么办？警车怎么办？有事儿了，有急事儿了，不让进，怎么办？ 这个。你听过侯宝林先生有一相声叫《醉酒》吗？ 啊， 惹不起的他也没办法。 哦， 来，让他往这儿来， 他往身上压过去。 别，你还得结婚呢。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And the night is gonna be

有的时候维持一个公司或部门的团结，在背后吐槽老板或者是上司，才是最有效的团建手段。你们相信吧？请到 BOSS 健身房看看。健身房里就应该把音乐开大点声，这些都是噪音。 哎，今天人多。 Harry。 哎，怎么啦 ？Harry， 这不是咱们老板吗？ 哎，谁是老板？今儿我说的人多，你看你这心态就不对。 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都下了班 儿，就这不行的，这个。 哎呦，我感觉这紧身运动衣不合身儿啊。 不是，我觉得倒是挺可爱的，长得有点像，像那个。 像什么？ 像在厕所呢。 动图里边经常有的那个什么？ 动图里边啊， 语音软件里边， 图里边有一个， 对，动图里边 那个 类似于那种 哈利狗。 我 跟你那手机那存的动图也不一样，你光说动图多了。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咱们这公司这一天这么忙下来，老板还有这闲心，还能锻炼。 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比在咱们公司的时候矮了不少啊？ 你看他托举呢，现在正。 你说给压的，对的。 对呀、啊。再说了，你看他这一看就不会健，我跟你说就不会健身，你知道吧？一般都得像他这个先减脂，后做这个推胸啊， 我也觉得 推腹啊， 而且也不平啊，举的，人家都是特别强调双臂同时用力，在这儿挤头肌这块用力，他好像肚子那挺一下挺一下的。 他，你看他拿那推胸的机器练腹，你这都做，你这他就不科学。看来老板还是心疼钱，没找个私教。对，这是新手，是吧？不怎么样。 哎，我跟你说，最可乐的是什么呢？这现在一出汗呢，一汗下来以后，这头被披 肩散发， 头被下 油脂巴巴，我看着有点像第一个牛仔。 那也太长了，头发。 不。就是、 我看这像是谁呢？ 有点油， 像那个动图。 哦哟，你怎么手机里这么多动图啊？啊， 就是动图里边那个 傻逼。嗨，你看你，咱俩这动图老不一样。 哎，他往这看了怎么办？他往这看了。 呦， 不打招呼不行了啊！看你的，看你的 啊！ 打个招呼吧。哎， 别嚷 啊！喊哪喊呢？ 那个 谁啊， 老板 哟， 老板、 啊、 哎呦， 您也在这儿健身呢？ 这么巧啊、 哎、我没想到你们也在这儿健身啊。 哎呦，没想到呢。哎呦，您这块真漂亮。这 哎等会儿，我这块真漂亮。 对， 肌肉块啊， 还没说清楚，练出了这个人鱼线来了。 人鱼 就不是那个肌肉的那个线条已经出来了。 线， 对，马卡线。 马卡线。玛卡好像是一种药物。 玛卡波罗线， 玛卡波罗， 这既有横的有竖的。 麦克马洪线， 诺曼底登陆线， 诺曼底的马其顿防线，你们拿我当地图了。 他的意思就是夸您啊，已经初见效果了。 我今儿刚来第二天， 第二天这就效果不错呀。 我就是来试试。 您这怎么能叫试呢？ 那真是天分啊！刚才您这么一举，我就看见您举的比他私教举的还好看。 当。私教那叫什么呀？你看那举高高低低， 我就随便一举。 我一看 清新又脱俗。 赶快说， 你会说吗？会说吗？会说吗？ 有一种力挽狂澜，但是呢又扶危济困，还有点这个千娇百媚，又有点千方百计的意思。 对，就让 我到底什么样？ 就是总之吸引着我们。 嗨，不至于，不至于，不是。哎，你们练多长时间了？ 我们呢？ 没多长时间。 我们这刚来，你看看他练的这个，你看看。 哎呀， 你看看松松垮垮。 哟， 这就是身体 不好。你得多指导我。 对， 我多少，我也是回头得问问教练，到时候找个教练。 老板，您看这哑铃，您看这怎么举？ 哎，别，哪让那么拿呀？ 啊， 你亮，双臂这样，哎，这么来大概行。 老板，我就不喜欢这个健身房里边练的跟那个大面包一样，哎呀，那看着就不舒服。 发面的馒头。 对，那穿着那个小 健身房里还有发面馒头、大面包的，我听着这都像说相声的外号。 你看着一股一股的不舒服 啊， 就得跟您似的。您看您这头发这么一飘逸， 嗨，没有，我这刚才一出汗，这头发也是打绺了，不怎么样、啊。 嘿，您这么一打绺，那就了不得了， 清新脱俗。 哎， 这句好像说过刚才啊， 脱俗清新。 哎， 啊， 就那么清， 就那么不俗。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您带领我们员工到这 儿来，哎，强身健体，我们才能有动力更好工作。 我没带领你们，你们比我先来的。 不可能， 我是随意，我说找一地儿健身，你朋友推荐。 您肯定先来的，紧随您其后， 跟着跟踪我。 你怎么还跟踪毛总啊？ 说什么呢？紧随我的意思就是说，知道了您有这个健身计划的苗头， 就是您有一天自己说了一下，哎呀，该锻炼了。 哎，对， 就可能您无意中呢，您自己都不知道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天对，您就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说的 开会。 这有时候人就这样，因为太累了，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我事儿多，可能也确实太多太忙了，我没记过说这句话。 你算出来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最近应该锻炼了。 对， 好多这个我的朋友们啊，都说又能光要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啊。嗯、有好几个朋友也是业务太繁忙啊，就累趴下了。 没错。 我看您今儿这鞋穿的也好，就比我们会穿。 好啊。 一看就比我们好，我们老崴脚穿这运动鞋。 对。 你们练什么项目老崴脚啊？ 你再看看老板这鞋啊，你看看人家这鞋垫， 我这鞋垫鞋垫你们都看出来了？ 没有， 我就看着您这一踩呼哧呼哧的，有气垫。 对，气垫。现在最好就是放气去。 您这个气垫，您看这个弹性多好。 是，白天它蓄气，晚上它放气。鞋最好就是得透气，要不它这个味儿大。 是啊。 哎呀，老板，以后您可多来呀。 对， 你要跟我多来。怎么跟你们有什么好处？ 不是您身体好了，那不是我们下属的福分吗？ 对， 其实我们就是向往，特别向往您， 特别向往，特别向 往我干嘛呀？ 向往您这个健壮的体魄。 就是您都这么成功了，依然对自己要求没有降低。那个什么，您还有什么项目吗？ 我还有什么项目？ 您还有什么运动的项目？ 我看那个什么动感单车什么练习练，我就想。看看都有什么设备。 好，您上您的单车。 好， 我们跑我们的步去了啊。 那是呼哧呼哧的。 您可真行，当他面说那话，我都替你脸红，害臊。 什么叫害臊？你说那好听，还什么这清新脱俗啊？这健身有清新脱俗的吗？ 我发现你这挺虚伪的。 你这人拍马屁行着呢，一上来问项目，我还以为要公司的项目。 你那么做人不行了啊！ 你这么办事儿也不靠谱，我告诉你。 哎呀，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太适合我啊。 谁说的？ 怎么能不适合您呢？ 你们俩练得怎么样？ 我们瞎练， 不会你还来？你连跑步都不会、啊？ 你等着您 老崴脚， 指导指导。对， 老崴脚，崴脚就别练了，别再反复你那伤。 您那个怎么着？该走啦？ 啊，我准备走了啊！ 哎呦， 你们走走吗？ 我们 走 走 吗？ 为谁呢？ 我们嗨，对，那就 啊 走 走 走吧， 走 啊 走 走。 不是。你们俩要走就走，不走你们就练你们的。我是问问你们，我要走了啊！ 走 。 你好，需要洗澡吗？ 那需要洗 啊，换一下洗澡卡，啊、毛巾。 哎，那个洗吗？ 我洗，你看我干嘛？ 我反正是女生那边的，再见啊！ 你洗吗？ 我洗吗？都行， 别都行啊。 那个，您先洗，我不忙。 干嘛就一盆儿啊？ 在普通员工眼里，和大部分上司的关注点很难处在一个维度上，所以呢，容易产生不了共鸣。人家聊股票啊、房产，你只在乎薪水、房租，所以在公司之外的环境下遇到，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的时候跟他共乘一坐电梯都够尴尬的，恨不得把这电梯里的20秒钟啊快进。更别说在同一个健身房里卖命流汗一个多小时了。不过今天我们看来这二位呢是挺能跟上司瞎聊的，甭管是背后怎么吐槽老板上司，但是见了面呢还是变化挺快。就在健身房里细细观摩上司面目全非的惨状，心里想着这世界有人还虐得了你，然后偷偷拍照留念，在自己被上司虐到生活无望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是不是也是一种清新脱俗的解压方法呢？如果被发现可能会被记仇，不过如果跟贴心型的领导一起健身，那么尴尬的几率可就大大的被降低了。在工作之外向他讨教其他方面的人生经验，他一定很乐于指导呢。万一再碰到一个自恋型的上司，拍几个不伤大雅的马屁，趁着高兴劲儿，上司还给你升职加薪了。不过最好还是你先醒醒吧。